确保两节及十九大期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进行。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新生活。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Hello，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幸哈，请到了来自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二位经理哈，运营经理朱总以及策划经理赵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二位经理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你是谁呀？ 我是来自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运营经理，我是朱红梅。 哎呀，真温柔。来，第二位。 大家好，我是策划经理赵默然。 其实呢，在我们直播间呀，很少有两位美女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说实话，我都有点紧张了。二位紧张吗？二位紧张吗？ 有点不紧张。 有点不紧张。非常好。那么先请朱总吧，给我们所有听众先来介绍一下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居建材广场，就是这个大吴国际这个项目，简短的做一下介绍。 好。 嗯，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呢，成立于2014年9月29日。 嗯嗯， 总建筑面积是6万平方米，分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这个商场式建筑。 嗯， 我们商场主营呢是，建材带动家具。 嗯， 建材分为 建材带动家具， 嗯，建材分为三层，家具分为两层。 嗯，主要是以建材为主。 对的。 嗯， 然后我们这个卖场呢是经营秉承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同城最低价、差价双倍返还、先行赔付这些原则，赢得顾客的青睐与信任，全力营造一站式体验的这个家居建材的这种购物模式。 嗯， 打破了涿州现有的这种家居建材档次低、业态混乱、配套匮乏、管理粗放而且规模比较小的这种现状。 嗯嗯， 目前呢我们运营3年以来呢，我们的不管是从我们的售前、售中，还是我们的售后的服务，都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在涿州呢，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对对。 啊，目前我们大吴国际呢，是怎么说呢？是涿州唯一一家，以这个集成式家居建材的这种营销模式出现在这个涿州市场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唯一一家综合性的这种 综合性的。嗯，那这样里面都有哪些品牌呢？ 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大品牌。 嗯，好。 像卫浴类的科勒、法安莎、 嗯、 偷偷、美嘉华、九牧， 嗯， 这些。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橱柜品牌有比如说这种欧派， 嗯 嗯，我们的这个像这个衣柜索菲亚，还有我们的地板圣象、德尔木门，像榻榻木门， 嗯 啊，这些春天木门啊。欧迪克等等。那么我们的沙发呢，像芝华士定制家居里面还有红苹果、 嗯、 我们的这个软床，比如麒麟门，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美式家具，像赖氏是吧、 嗯嗯、 儿童家具现在做得不错的七彩人生、 哦、 这些。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经营呢都是以中高端的 中高端为主 家居建材的这个品牌， 嗯 啊为主的。 嗯，非常好。刚才呢朱总也说到了，是一个一站式的，有建材、有家居等等等等的，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家居建材广场。 对。 那么刚才啊朱总说到了一个日期是在2014年9月29日开业。 对对对。 那么今天是26日了，马上迎来这个3周年店庆了哈。 嗯。 有没有哪些活动呢？来，我们赵总给我们听众先说一下。 嗯，也非常开心。刚才说到这里呢，说3周年了，我们作为家居建材广场里面的员工呢，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喜庆的时候。 对，没错，是的。 刚好呢又赶上我们的中秋，10月1日 国庆、 是国庆。 对， 那这三节同庆呢，我们商场也是做了一个3周年的活动。 嗯、 这个活动呢我们就以三为主题， 以三为主题， 对，3000、330和3，然后回馈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 嗯，好好，感谢朱总和赵总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赵总还会把三周年店庆以及三节同庆的一些活动内容给我们听众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哈。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 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Thank you.

来自戴娆的绽放，欢迎回来，感谢您继续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哈，请到了来自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运营经理朱总以及策划经理赵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朱总也给所有听众有介绍了说，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是一个一站式体验的家居购物广场，里面包括了这个科勒呀、欧派、圣象、踏踏、芝华士、红苹果等各大的主流品牌的入驻。商场呢，从规模、数量、质量和品牌上弥补了行业的空缺，成为涿州家居行业的领导者哈。那么有请朱总先给我们听众说一下地址在哪儿啊？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运营经理朱红梅。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高兴在这里就是有机会和我们的彤彤主播然后做这档节目。那么我们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地址就在涿州开发区亨东南街与观云东路交叉口，我们在路北。 在涿州开发区亨通南街与冠云东路的交叉口路北。 是的。 电话 我们的客服热线是400-0312844。 400-0312844。如果听众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400-0312844。刚才啊，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听众骂了一个小关子哈。那么有请赵总出来吧，来跟我们听众说一说这个三节同庆到底有哪些活动呢？ 好，我们活动呢也是比较的丰富。我们一个大的主题呢就是大牌聚会。这个大牌呢，一个是我们请的演员阵容很大，一个呢就是我们家居卖场里面的品牌都比较大牌，所以是大牌聚会。优惠的会，献礼全程，大屋国际三周年群星演唱会，这是我们的主题。 主题。那到底都有哪些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慢慢来啊，一个一个的说，这个说仔细了，要不我们听众该听明白怎么办呀？ 好，那我刚才呢在我们广告之前说到了3330和3。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一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阐述一下。第一个呢，三千是什么呢？三千就是我们大屋国际在10月1号、2号、3号这三天有3000份进店礼可以免费领。也就是说，在我们活动期间商场正常营业的时候，只要您进商场不需要购物的情况下，只要是扫码关注我们，就可以领取免费的纪念品一份，每人是限领一份的。 好，我明白，就是从1号、2号、3号这三天，只要你到店，无论你买不买东西，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免费的礼品。 对，免费的礼品。 对，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对，3000份。 好的。 那我们这3000份礼品呢，现在我们说的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纪念品了，比如说美容的体验卡，写真的照片的拍照卡，还有我们的一些食物的汽车的玻璃水。像我们听众朋友们都有车，那车里面需要加的玻璃水都是我们大屋国际呢免费送给大家的。 对，这些礼品也是比较实用的，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用到的礼品。 对，数量呢是3000份，可以说品类也很多。 对， 大家都可以来我们商场，我们一起呢过个小节，一起来同庆一下。这是我们第一个活动。 是，也跟听众再说一下哈，这个礼品呢是免费领取的，无论你买不买东西，这个礼品都会送给你。 对，只要进店就有。 还有呢， 这是我们的3000。刚才我说到了一个300呢是这样，刚才呢我们朱总也介绍了，我们商场是在2014年9月29号开业。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来回馈给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也是在我们商场这个店庆期间，那么只要是您的生日是9月29日，那拿我们的身份证有效证件来我们的商场，凭证件领取就可以呢来获得我们这个庆生礼，我们叫做300份的庆生礼啊，大派送。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是9月29号的生日， 跟大吴国际是一天生日的， 对， 就可以到店去免费领取写真卡一张。 对，这个庆生礼是我们送给大家的。 我有个问题了，这个写真卡是什么意思呢？ 写真卡就是价值398元的，在我们涿州的一个施华洛高端婚纱尊博会所， 还挺大的一个 拍摄的，免费拍摄的一个艺术照的拍照卡。这个卡呢拿过去之后，那么他就会认这个卡，免费的给您服务。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卡，比如说我也是9月29号当天的生日，我需要是去买东西才能给我这个卡吗？还是 不需要？ 不需要。 只要您的生日是9月29号，那么在我们的10月1号、2号、3号商场正常的营业时间来，那么都可以来领取。 拿着身份证去领取就可以。 对。300份。 太贴心了，我为什么不是那一天出生的？还有呢？ 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奖项是30台家电任意抽。 哦，那等会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我们一会儿再说。 好， 那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地址呢，是位于涿州开发区亨通南街与冠云东路交叉口路北，电话呢是400-0312844。400-0312844，如果听众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赵总还会把刚才说到的这个30台家电任意送，以及3周年感恩全程200家知名品牌齐放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 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悄悄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 我所

知不觉窗外的天已变亮，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没有你的异乡，只有冷风陪我流浪，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 这首歌来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哈，请到了来自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运营总监朱总以及策划经理赵总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朱总也有介绍了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呢，是一个一站式体验的家居购物广场，里面有呢科勒、欧派、圣象、踏踏、芝华士等等这些大的品牌的入驻，商场呢从规模、数量、质量和品牌上弥补了行业的空缺，成为涿州家居行业的领跑者哈。刚才呢也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赵总在介绍活动的时候呢还有两个30和3没有介绍完哈，那么有请赵总再把这个活动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那接上面两个活动的内容呢，下面一个是在我们10月1号、2号、3号这期间呢，我们有一个30台家电任意抽。这30台家电任意抽呢，它就是我们准备的这些家电大礼，完全都是送给我们的消费者的，有42寸的液晶电视，有平衡车、家用吸尘器、电饼铛等等等等啊，还有我们的电子秤啊、扫地机。那么这些礼品它是怎么样去送出去的呢？ 对 啊，那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活动期间呀，只要是在我们大吴国际下了订单，凭大吴国际的统一销售合同，实付金额满3000就可以领取抽奖券一张。实付金额的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您的合同单值是10000，但是呢您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那么这就叫实付，就实际支付的金额，我们以3000块钱为基础，那么可以领取抽奖券一张。那么这个单笔合同，单笔合同最多限领10张，也就是比如说您交了4万块钱，那么也是10张，3万块钱也是10张，单笔合同10张封顶。 好，我明白了。 对， 还有呢， 那这个抽奖券呢，它可以参与的是什么呢？2项，一个就是随时砸金蛋。所谓的随时砸金蛋，就是您在我们商场100多个商家那里，不管在哪儿，实付金额满3000下了订单，都可以在我们中厅砸金蛋。我们每天在中厅呢摆放100个金蛋，金蛋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礼品，没有空奖，每天限量100个，先定先砸啊，砸完为止。这是随时可以砸金蛋，就是在我们全场营业时间之内都可以参与的。还有一个是限时开大奖，所谓的限时呢，就是每天下午的4点半，就在1号、2号、3号，每天下午4点半，那么我们会开家电大奖。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抽42寸的液晶电视，在刚才砸金蛋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把证券拿在手里，抽奖券的副券已经投进了我们的抽奖箱，已经投进去了，在这里面呢来抽取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所有交过单子的消费者。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奖项，刚才我念到的每一天都开出去，就是肯定您在现场的话就能中奖，但是不在现场我们就视为自动弃权了。到次日就清零了，也就是到明天的4点半是第2天2号的单子，是这样的。 那就是 这三天一共是三十台家电任意抽的活动是吗？ 啊，对， 三天一共三十台。 对，三天一共三十台大家电，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小家电就无数了，若干。 哦， 300个金蛋里面都不包括这三十台，还也就是说还有300个更多的礼品。 哦，那就是金蛋里面是其他的一些礼品，而这个三十台家电任意抽的是这个抽奖券抽奖的这个活动。 对，4:30开的这个活动。 那我没明白的是，比如说我实付金额满3000了，这个砸金蛋跟这个抽奖这个是 它不冲突，就是它可以参与两项活动， 这两个都可以来参与。 可能它砸金蛋砸到一个扫地机，然后那它抽奖又抽了一个液晶电视，它就拿两个礼品走就可以了。 哦，两个都可以拿走，并不是只能拿一个。 对， 哇哦，这是要看你手气好不好了。 这次我们商场力度也是很大的， 就是说无论你手气好不好，但是这个砸金蛋你一定会拿一个礼品走的。 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 只要你实付金额满3000了，可以享受当天的砸金蛋活动。 对， 就是你一定会领走一个礼品的。 对， 那还有呢，刚才说到了这个三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三就是我们刚开始节目开始我说的我们3周年的群星演唱会。那么这3周年呢，我们也是希望回馈所有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在2014年我们开业到现在，所有在我们商场消费过的业主，我们的新老客户，拿大吴国际的统一销售合同，那么到我们商场都可以领取这个 VIP 的演唱会门票。这个演唱会的这个 VIP 票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现场不仅可以观看我们的演唱会，同时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个摇奖的环节。摇奖的环节，这个摇奖里面呢也是有我们的荣耀9手机，有全自动洗衣机，有动感单车呀，还有很多很多的礼品，都是说在我们有 VIP 门票的这个业主 之上， 对，然后来抽取的。基本上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这100多家商户呢也是统一的拿出了我们全年的最低价来共同的回馈给我们的这些新老的顾客。 刚才说到了这个群星演唱会有哪些明星呀？ 群星演唱会呢，它的时间呢是在10月3号晚上的7点，在大吴国际的前广场。明星呢有我们开门大吉中央电视台的签约歌手，有这个西单女孩，还有嘻哈包子铺的相声演员，还有很多知名的这些艺人给我们同台献艺，班底也很好。 可以说这个演员阵容还是蛮强大的， 也是给我们的涿州的我们的广大的 新老顾客 对 一个回馈。 对，这样一个视觉的这样一场盛宴的同时呢有很多的礼品 相送， 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没有在大吴国际买过东西，那这演唱会我是不是就不能去看了呢？ 没有买过东西的，那么到当天的时候呢您也可以来现场，就是您没有我的 VIP 的票不能够参与现场的这个抽奖活动，但是可以观看，免费观看。来现场呢只要是扫码关注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观看票。我们都是凭票进场的，一共就2种，一种 VIP 票，一种普通的观看票。 真的是太好了，真是三节同庆啊。刚才说到了到店就有礼品， 对， 如果你是9月29号生日的话还会送你一个生日的这样一个礼品，还会有家电的免费送，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演唱会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地址是在哪儿啊？朱总来说句话吧。 终于轮到我了。 地址在哪儿？ 我们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地址呢就在涿州开发区恒同南街与观云东路交叉路口路北。 在涿州开发区恒同南街与观云东路的交叉口路北。电话呢是400-0312844，400-0312844。如果听众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好，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幸请来了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的运营经理朱总以及策划经理赵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朱总也有跟所有听众介绍了咱们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说到了是一个一站式体验的家居购物广场，商场呢从规模、数量、质量和品牌上呢弥补了行业的空缺，成为涿州家居行业的领跑者哈。那我想问朱总一个问题了，那咱们这边的售后服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 嗯， 那下面我跟广大的消费者以及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呢，是秉承着什么呢？就是只要在我们大屋国际，凭大屋国际的统一的销售合同， 嗯， 顾客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有呢就是同一个城市，同样的规格，那么我们是最低价。 嗯， 差价部分如果有我们超出的部分，那么我们差价双倍返还。 哦， 还有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先行赔付。对对对。 哦， 我们秉承这几大原则呢，来为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服务。我们始终认为就是质量第一，服务第一。 对对，服务很重要。 对， 嗯， 这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嗯，好，我想问朱总一个问题，替我们这个大兴房山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这个大屋国际是在涿州，比如说我是房山的这个听众，我到咱们这边去买一些家具啊、建材什么的，这个运费怎么样呢？运费很高吗？ 如果有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有幸能够到我们大屋国际去购买东西，那么房山那边我们是免费的哟。 免费的哦，非常非常好哈。如果听众正打算装修房子，或者说您有买家居建材打算的话呢，不妨到大屋国际来看一看哈。正值这个三节同庆哈，在10月1号、2号、3号这3天到店来买些家居建材什么之类的哈，一定有非常非常好的折扣价格，还会有刚才赵总介绍的一些活动政策呀、免费的一些礼品呀等等等等的哈，非常非常的优惠力度也是蛮大的。那么赵总啊，再把这个活动政策给我们听众大概的说一下呗。 好，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号、2号、3号这3天。 嗯，那我们只有3天哈，只有3天。 只有3天。那么我们活动的主题就是大牌汇聚啊，献礼全程大屋国际3周年群星演唱会。活动的内容就是3000份的进店礼免费领，300份庆生礼大派送，30台家电任意抽，3周年感恩会全程。 非常非常的好。刚才也说到有3000份进店礼免费领哈，就是无论你买不买东西，进商场扫码签到即可领取这个纪念品一份，还有300份庆生礼大派送哈。凡是听众的生日在9月29号这一天的消费者，凭身份证均可领取免费的写真卡一张。这个呢，也是无论你在当天购买那个买不买东西的话，都可 以 来领取哈。还有一个呢是30台家电任意抽的这样一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个是群星助力的一个演唱会，在10月3号的下午7点哈，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在这个演唱会期间还会有抽奖的这样的活动。 是的， 礼品呢有什么电视啊、自行车呀、等等等。 区亨通南街与观云东路交叉口路北。 在涿州开发区亨通南街与观云东路的交叉口路北，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400-0312844，400-0312844。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打这个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地址呢是位于涿州开发区亨通南街与冠云东路的交叉口路北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对，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该跟听众说拜拜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感谢朱总和赵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稍后呢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喽。 好，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下次见。 善良静静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真心，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依然爱你，依然爱你。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直到还有